刘浩，荣耀职业联盟第五赛季的职业选手，正是在加氏王朝被霸图终结的那一年，他来到了加氏战队。只是连冠被终结而已，没人就此想到加氏会衰败。职业场上总有胜负，这次输，下次赢也就是了。加氏第四赛季加入的新人苏沐橙和叶秋的组合令人叹为观止。那时候人们依然看好加氏，认为加氏很快就会卷土重来。刘浩也是带着这样的憧憬成为了加氏战队的一员。但是包括他在内的所有人都没想到，从这赛季开始，加氏甚至连总决赛都没有进过。微草、蓝雨一支又一支的新鲜冠军涌现出来，一位又一位的选手成为了全明星。但是刘浩呢？联盟中称得上是豪门的战队，副队长未能入选全明星的，数来数去，貌似只有他加氏的刘浩吧。这一点让刘浩十分尴尬。可是他又能如何呢？加氏战队已有一位载尽万千光华的叶秋，再然后又有一位形象出众的美女选手苏沐橙，他们组成了最佳搭档，甚至有着各种情侣党的暧昧传言。在他们身边，其他人都只能沦为配角，副队长也不例外。刘浩不想当配角，眼瞅着同联赛开始职业选手的新秀周泽凯、吴宇策、方瑞一个个都成为了全明星级别。全明星是人气的象征，但也要有着实力为基础，竞技圈没有实力哪来的人气？刘浩没有这样的人气，但是他自认绝对拥有如此的实力，只是他身边的前辈光华实在太耀眼了。三连冠的王朝缔造者，放眼联赛谁人不矮三截。初入加氏，刘浩为加入这样耀眼的豪门骄傲过，庆幸过，但是之后他发现这耀眼的光芒实在有些碍眼呢。他可不想一直被这样的光芒给笼罩，他也想闪光，可是很难呢。积极去表现自己的话，就会脱离团队，可以限定于团队内的发挥，光芒始终是无法盖过那对最佳搭档。这个团队构架就是为了突出他们两位，掩盖其他人的光芒吧。刘浩有些恼怒地想着，武断地忽视了任何一支战队最突出的当然都是队中核心，其他人要是能随随便便就盖过核心选手的存在感，那也早就拥有相应的地位了。想加戏，那得自己先刷出存在感，但是刘浩在刷不出存在感的情况下，却认为是自己的戏份不够多的原因，这实在有些本末倒置了。心底存着这样的念头，那么任何很正常的安排到了他眼中总要阴谋论一番。刘浩可不想就这样让自己的光芒泯灭，他寻找着机会。最终叶修的离队不能完全说是他的成功，但至少这是他乐意看到的结果。他期待的一飞冲天的时刻终于来临了，但是紧接着加氏出局，这结果实在和刘浩预期的有些偏远。不过加氏不愧是加氏，出局却依然底气十足，甚至邀来了雷霆的全明星选手肖诗钦。叶修的离开，孙翔补进，补的只是叶知秋的操作者，但是叶修在加氏可不止如此，四大战术大师他可是其中之一。肖诗钦的加盟让人看到加氏豪门的底气，可是那个潜藏着的深层意识却甚少被人挖掘。孙翔并不是叶修的接班人，孙翔加肖诗钦这才是，两个人顶一个，这的意图加氏确实不好透露。于是在有了这样的增补后，刘浩发现他被无情地抛弃了。他这时才知道，对于加氏而言，他始终是一个配角。叶修离开，加氏要大张旗鼓找人去接替，要各种公关消除隐患，甚至从很久之前就开始铺垫。但是他呢？交换转会，你去雷霆。 刘浩接到的只是这样一个电话。是的，电话通知，这是何等的不重视。相比起送他，家世那时正忙着欢迎萧时钦呢。他的离开，刘浩是带着恨离开的。他想过彻底曝出家世是如何不爽叶修，想赶他走，却又怕他为敌所用，由此折腾出来的好一番算计的。但是他不敢说起来，叶修退役这事儿，圈里本就有各种传言，其中不乏接近真相的，但是信息的来源只是围观者的猜测推理，那能掀起多大风浪？这些随便的阿猫阿狗扯两句，顶多给大众添点娱乐罢了。但刘浩不一样，他如果爆料，肯定会直接被媒体取纳，但是如此一来，他的前途恐怕也会很凶险。这个圈里这些个职业战队，谁内里没点不方便对外言道的事情？但是这样一个勇于自爆的斗士，或许会受到媒体和大众的喜爱，但是哪有战队敢用？刘浩可不想鱼死网破，他还好去展现他的光芒呢，这种事要报也等自己退役再说。刘浩把恨先埋了，结果他这恨叶修反手给他报了，抛弃他的家世战队居然被叶修组起的草根队给灭了，居然彻底解散了，人生真是太荒谬了。刘浩在这一刻真有这样的恍惚，自己什么也没做，讨厌的人和讨厌的战队他们就自己撞到一起，杀了个你死我活，自己这是什么样的气运呢？刘浩当时那感慨来着，但是好气运的他貌似那一年也没能入选他幻想了很久的全明星阵容，是战队太糟糕了，刘浩无奈地想着。雷霆那赛季他的表现其实相当不错，战队的成绩也算可以，但是毕竟没进季后赛，那就意味着刘浩还是远比不上萧时钦，所以那一联赛雷霆上上下下都在怀念着他们的前队长萧时钦，这种氛围让刘浩着实恶心，一个已经不在的人的光芒居然把他都给遮住了，这雷霆比家世还要糟糕啊。刘浩本就不想在雷霆长留，更讨厌队内这种氛围，直接拒绝了雷霆战队希望他留下的请求，最终他自由转会了呼啸战队，这支队伍想出头好像也不是太容易，刘浩开始正分析呢，结果很快呼啸战队队内矛盾爆发，副队长方蕊离队，刘浩上位了。论实力他本就是不俗，论资历他在圈中也有五年，论经验副队长队长他都干过，唯一缺陷就是初来乍到，底子比较浅，但是呼啸也没有尽善尽美的人选了，刘浩的头三项优势就已经足够突出了他了。刘浩没有辜负期待，他干得不错，场里场外所有人都看到他对于呼啸的作用，夏季性价比最高转会落到了他的头上，一直都是在全明星24位外徘徊的他，这一次终于一步跨入，迎来了他个人所一直期待的春天，而且巧合的是他的总得票位居票榜第17位，而这恰恰正是去年方瑞的排名，刘浩在呼啸取代的也是方瑞的位置。方瑞很遗憾最终也没能入选全明星，转型对选手就是有着实力上的人气上的损伤，才会显得那么的不容易，但是方瑞的成绩是拿得出手的，在度过最初磨合阶段就靠三板斧吃饭的阶段后，他已经将自己擅长的门道融入了气功师这一职业，一场又一场不断的开发提升着，结果没有入选全明星。 气功师的玩家都不懂爱， 方瑞愤怒地表示，至于是真怒还是假怒，大家真看不出，这位好像并不像是一个会特别在意全明星这种名头家伙，为所留的嘛，玩为所留的那就得承受世俗的偏见，注定得到的爱要少几分， 不过这样反客为主，认为不懂得欣赏为所留的人就是不懂爱的，也是比较少见的奇葩。在新一年钟声敲响的那一刻，全明星选手的投票通道被关闭，没有比赛加分，平白的投票，果然没有再起太大波澜。名次上的起伏，这时候已经没有太多人在意，大家主要关心的就是最后有没有人选上的更替。有，还是有的。在最后23、24这两个名额席位上，一直以来就有交替，但在通道最终关闭的时候，挤进来的两个名字是邹远、洋葱。洋葱凭借数年的忠诚和勤恳，终于还是占据了一个全明星的席位。邹远这位不该进的时候两进全明星的选手，这一次当他拥有了真正映衬的发挥时，也终于得到了人们的眷顾，他终于还是拿到了一个席位。这一次是他价值的真正体现，终于不再是靠粉丝对角色的眷恋，疑或是和某人怄气产生的结果了。而此时徘徊在25、26这些名次的名字，只能让人们感到惋惜，他们如能进入，不会有人怀疑他们有这样的资格。张家乐，职业联盟第二赛季选手，除第八赛季退役一年，首次未能入选全明星。刘小别，这是他第二次，距离全明星仅一步之遥。林敬言、方睿，昔日的犯罪组合，他们已不是组合，也不是队友，但是却一起站在了那个圈外。还有田森，扫地焚香这个昔日神级角色的最后一丝荣誉，他终于也没能守住，他又会是怎样的心情？全明星周末来临。